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、段王挂心有底儿了，把胸脯舔着上了马，赶奔三界沟，轻车熟路。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。呼啦朝就出来了，把道路给拦住。等没问呢，一看呢，张作霖那太熟悉了。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，都知道他当了官了，现在是五营统领，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。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，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，是那个这张统领，这张队长吗？还习惯的管他叫保险队的队长。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各位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了，不错，正是张某，我就是张作霖呢。我要见我哥哥杜立三，烦劳大家给通报一声吧。哎，好好。您等等，有人骑着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。杜立三正跟宋庆莲他们在屋议论这件事儿呢。大家都认为高占山回去一说这事儿就黄了，张作霖肯定不能来，比猴都尖的，明知道送死他能干吗？正说着呢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大当家的张作霖求见。来多少人？就一个人，一匹马。你们看清了？那怎么看不清啊？哦，先等一等啊，马上开个碰头会。宋庆莲把桌子一拍，当家的，这就叫阎王叫他三更死，哪个敢留到五更啊？送到门上来了，咱还留客气吗？当家的，干脆按原计划行事，把他千刀万剐，以绝后患。好吧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来人了，告诉弟兄们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子弹上膛，给我准备好了，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大婶全都安排好了。杜立三叫宋庆莲去，代表我把他接上来。宋庆莲领伙人下山了。等见着张作霖之后，宋庆莲心中暗想，他妈这小个子胆儿是真大呀，从这一点上讲我服他。他冲张作霖一点头，没想到张统领大驾光临，哎呀，没想到没想到，欢迎欢迎，我们当家的在里边恭候着呢。张作霖冲他施了一礼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，跟当初没什么两样。魏尔涵 问暖，并马而行。可离这钟平平不太远了，俩人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宋庆莲一乐，喂，张队长，对不起，这个本山最近呢也有点规矩，请您这个啊。张作霖明白了，哦，搜身可以。张作霖把炉子拿出来了，两槽子弹也献出来了，我带这把枪是防身的，现在归你保存。说着话把两臂平伸，宋庆莲一使眼色，过来俩人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一摸，什么也没有了，这才放心。宋庆莲说了几句客气话，陪着进了中平大厅。张作霖往左右一看，嚯，给自己准备上了啊！两旁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，全副武装，有的抱着鬼头刀，有的拎着三节棍，大枪上都上着刺刀，子弹都上了膛了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分裂在两旁。往正中上一看，原来杜老盼坐的那把椅子上坐的是杜立三。几年不见，杜立三胖了，大圆脸蛋子，比当初威风的不少啊，穿着一身便装，嘴撇着，俩眼盯着自己。张作霖多会演戏，紧走几步，单腿打签儿。三哥，一向可好？小弟张作霖给三哥施礼了。杜立三半天没说话，后来不说话也不行了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免，看坐。张作霖从容地坐下了。杜立三又愣了半天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。张作霖，张老疙瘩，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。我且问你，你们安的是什么心？想要把你三爷如之何，你就挑明白说吧。哈哈哈！三哥，您怎么能问这种话呢？我老干爹高占山来过了吧？两封信您都看过了吧？难道说这都是假的吗？你要叫我说实话，我就告诉你，盛京将军曾其曾的人请示了朝廷，想要招安民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马上你就是七营统领。这件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？白纸画黑道，鲜红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，这可不是笑话。小弟此番进来，来求见三哥，就是为这件事。我希望三哥能弃暗投明，福保朝廷，咱们弟兄可以早晚在一起聚会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我的话说完了，信，您就信，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就张作霖说话的时候，屋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盯到张作霖身上，察言观色，就好像从张作霖的脸上身上能找出真还是假来。杜立三点点头，这么说这里边没有套头，没有鬼八卦，没有，我以身家性命担保。 张老嘎子，你那个命能值多少银子？你担保不担保的，我看无足轻重。实话跟你说，老子不乐意接受招安，我不愿意给他们当狗。我在三界沟青马坎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，我能受他们使唤吗？你当狗行啊，我可不干。这事儿咱别提了，咱把过去的总账算一算吧。我爹在世的时候，你欠下我们老杜家多少情，为你我们搭上多少条弟兄的生命，这笔债什么时候了结？张作霖啪站起来了，大哥，现在就可以了结，您看着办吧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嘴。张作霖说着话，把衣服扣解开了，唰把胸脯露出来了，您随便吧。呵，跟我玩这套啊，张作霖呢、啊、你认为我是吓唬你们？这是真的。哎，把他拉出去，乱刀分尸。上了一帮人把张作霖您胳膊捆上，往外就拖。可张作霖连哼都没哼，把眼一闭，你们随便收拾吧。其实杜立三这叫吓唬他，眼瞅着把张作霖拖下去了，他认为张作霖得说好听的呢，没有，他也一瞟大拇指，心说这小个子真他娘有种啊，骨头是真够硬的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把他抬回来，又抬回来了。那杜立三为什么舍不得下手？他真把张作霖给收拾了，他这官也就黄了。他从心里头往外愿意做这七营统领，他不有这高头吗？他把使者给杀了，官府能饶得了他吗？哎呀，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来。等张作霖二次进了分赃厅，他亲自把绑绳给解开，用手拍拍肩膀，兄弟，你还是这么倔强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把衣服穿好，穿好，有话咱慢慢谈。老宋啊，准备点吃喝。把宋庆莲给急的直跺脚啊，心说我们这当家的一在紧关节要的时候准保改变主意，倒霉倒这上了，没有办法，不敢不听，酒菜摆上了。杜立三是皮儿笑肉不笑，叫张作霖又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张作霖早有准备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啪啪啪啪，说的是绘声绘色呀。哥哥，我欢迎您接受朝廷的招安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我敢说，这是朝廷真心实意爱惜你是个英雄。哥哥，您就答应了吧。 嗯，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啊。那么我要接受招安的话，具体步骤你们怎么安排呢？三哥，您要同意的话，您领着一部分弟兄可以先跟我到新民府，您跟新民知府曾的人你们好好谈谈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。就凭您手下有这么多弟兄，您怕什么？小小的新民知府敢欺骗您吗？您要觉得我说的不对，您多带弟兄我也不阻拦，您看着办。如果谈着成了，您就干，把队伍拉进新民接受改编， 你要认为这不妥，你甩袖子一走，不就结了吗？ 嗯，可也有你这么一说。那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考虑考虑。 三哥，我还有个要求。 什么要求？ 我打算给我干爹上上坟。 算了算了吧，上不上坟人都死了有什么用？ 不，哪怕我烧两张纸在坟前哭上几声，我也觉着心里头能踏实一些。 杜立三一看他出于至诚，答应吧。吃完饭陪着他到四沟岔，这地方风景不错，有四座大坟， 都是杜老盼亲弟兄四个人都埋在这儿了。 杜老盼原名杜宝增，下边这几个兄弟杜宝兴、杜宝田、杜宝善都埋在这儿了。张作霖到了坟前烧了几张纸，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。他哭什么呢？心里说，干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办法，我这次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对付杜立三，希望您呢地下有知，您可别怪罪我，您要活着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干，我宁愿掉脑袋，就因为您不在了我才这么办的，希望您能谅解。其实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他心里默念一遍的，好像有点寄托似的。杜立三在旁边陪着，一看张作霖哭的是真悲痛，眼睛都哭红了，后来嗓子都喊哑了。杜立三这才劝，算了算了兄弟，算了算了，节哀节哀呀，你看我一个眼泪都没掉，我都哭的没眼泪了。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，陪着回去，叫张作霖下去休息。杜立三又开了个会，宋庆龄是无论如何不同意，但底下的人都同意了。我当家的说话不能不算呢，您跟高占山高老爷子都表了态了，就这么一个要求，张作霖来你就愿意接受招安，张作霖来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再不答应出尔反尔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再者一说，咱怕什么？张作霖刚才讲得好，多带点人马，官府胆敢动您，马上把金民府给他踏平了。就这么定吧，既然大家都乐意，我也没别的可说了。老宋啊，你劝我劝的也是金石良言，但是我总觉着这回你猜错了，不会有事儿。你不放心的话跟我去一趟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家的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，我总觉着心里他妈没底似的。我当了七营统领，你就是副统领，眼看做大官了，所以你心里才不安定。我说的有理没？也许是这么回事。杜立三坐得住了，第二天请张作霖来，马上拍板定夺。张作霖一听是心花怒放，三哥您什么时候到西宁府？兄弟你先行一步，我说话绝对算数，我算算啊，今天是27，你走28、29、30，30那天吃罢了早饭，我进新民，我就进新民府。张作霖点头，好嘞，一言为定。就这样，杜立三把张作霖送出三界沟青马坎。张作霖在回来的路上，哎呀，身上是倍感轻松，甭提多痛快。 先到潘山找着包俊峰包先生，一见面张作霖拉着他手：“先生，您这卦可真灵啊，我事情办成了，还平安回来了，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，您这卦算的也特准了。”包俊峰心说这回算蒙上了，两人客气了几句。张作霖说：“我家住在新民府占山烧锅的跨院，我把地址给您留下，无论如何您赏脸，有得暇的机会请到新民串门。”说着话又给留下10块钱。包先生非常高兴，答应有机会去看他。张作霖骑马回到新民，进家一看呢，家里乱了套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帮人等不及了，就以为张作霖是出了事儿了。唐二虎、张四飞、张作相、孙烈臣这些人呢，就准备队伍，准备去救张作霖，还正吵吵呢，张作霖进了屋了。大伙儿一看他回来了，可乐坏了，呼啦吵赶紧把他围住了，问这问那。张作霖乐着喝了口水：“弟兄们放心吧，你们看我这模样也能猜个八九啊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哎呦，大喜大喜呀，这一说有成功的希望，大有希望，我马上去见大人禀报。张作霖廖威休息了片刻，更换官服，骑着马赶奔知府衙门，来见知府大人曾运。曾运呢更着急，可把张作霖给盼来了，赶紧把他接进花厅。张作霖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，不过张作霖说的里边可有水分呢，说的是绘声绘色，天之假意。曾运是完全都相信了。哦，好，太好了。这一说，杜立三是准死无疑了。大人，不能麻痹大意，也不能掉以轻心呐。我一直对您说过，杜立三非常狡猾，到了时候他能不能变卦还很难说，但愿这事情憋出枝节，按照我们计划的道走，那咱们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。张统领别往下说了，我估摸着事情不会有变化，这样吧，我就授给你全权处理此事，你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，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呐，你看怎么样？大人您放心吧，把这事儿交给我吧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不旁生枝节，我管保咱们马到成功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恩山作词，周鹏作曲并演唱。 天气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